我们都是朋友，要是我把你们带去了，他们几个找我拼命的。 我是要你带一个人一起去赌。 带人去赌？ 对。 这我不去，我再也不去了。 怎么，你不想立功了？ 立功我想我带去立功。哎呀，不行的呀。 嗯，怎么不行？ 我把你们带去了，还没有进门人就逃光了。 为什么？ 你们这身警服早就把人吓跑了。 啊，我们不能换套衣服吗？ 哦，换衣服。对， 好。来吧，先带你去吃晚饭 啊， 吃饱了肚子再想一想你们那个地方还有什么规矩，想到了都告诉我。 好。 803， 嗯， 你是想自己跑一趟还是？ 这儿啊，我最合适了。 哎，那为什么不直接把带鱼抓起来问呢？ 啊，现在把他抓起来，什么理由？是赌博呢，还是杀人？ 嗯，当然， 这个、 也不能说绝对找不到理由。不过，在那样的场合，可能会了解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 对， 到那看一看也好。敲掉一个赌窝呀，也是我们的副产品嘛。 老华，外面的事啊，全由你指挥了。 好，那我们也先吃饭吧，边吃边谈，怎么样啊？ 好 吧。哎，真的呢，你这么一说，那肚子是饿了啊。 哎，803，你还没有吃午饭吧？ 真忘了，你也忘了吃，是不是？ 是啊。 晚上9点整，803在阿根的带领下向吴家宅吴兴荣的家中走去。这是近郊城镇常见的那种老式本地房子，周围已经建起了许多新式建筑，它就像盆地似的安置在当中。他们俩穿过了好几条弯弯曲曲的弄堂，来到了吴兴荣家门口。 根，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呀、 吴家嫂嫂，那不是讲好9点钟的吗？ 哎呀，人家带鱼早就来了。 是吗？ 进来吧。 好。 这位是？ 是我的朋友，一道来玩的。 好，请进。 哎， 兴龙啊，阿根带着朋友来了。 哟，阿根，兴龙 啊， 对不起啊。 大哥，这位是？ 我来介绍一下。这就是我跟你讲的要好兄弟，我的大哥吴兴荣。这个是阿嫂，刚刚门口已经见过了。这位朋友是？ 我姓于，叫我小于，叫我带于也可以啊。 这位朋友 这位朋友姓林，林先生 啊，我姓林，双木林。今天啊，能和你们几位交个朋友，非常高兴。 坐，给你坐吧。 请。 兴荣啊，把电视关上。 哎， 林先生，您是喝茶还是喝咖啡？我们家里要啥有啥。 喝茶吧，我们北方人喜欢喝花茶。 花茶，有的呱呱叫的茉莉花茶。 我这个朋友老林呐、听说兴荣哥这有个好地方，一道来玩玩。 是吗？ 林先生， 哎， 你可别听阿根胡说八道，我这里没有什么好玩的，都是自己人，随便坐坐。解解闷儿啊！ 对，解闷儿。 不是说好的今天要？ 今天我头疼，带鱼也累了，是不是啊？带鱼啊？ 对，我也真是有点累了啊。 来，林先生，请喝茶。 谢谢。 哎呀，阿根兄弟，你的咖啡。 哎，好，谢谢。哎，吴家嫂嫂，今天这杯咖啡又要白喝你的了。 喝吧，哪能呢？你抛的头彩100杯也不止啊。 哎呀，可惜啊，刚才兴隆哥说了他头疼，带鱼兄弟也累了。 怎么了兴隆？你头疼呀？你们刚才不是还好好的吗？你看看，我连夜宵的汤团馅儿都做好了。 是，我是突然觉得有点不舒服。 好，既然你们都不想玩，那就算了。 哎呀，可真是林先生，对不起。 林先生，我来说一句吧。这个今天嘛，大家初次见面，兴隆哥是吃不准，

播送的是《风雨之夜》第三集《赌场捉鱼》，公安顾问张明芳，文学编辑杜文忠，录音合成柯莹莹，音乐录音钱素英，乐队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丽姑贾叶，主题歌演唱李维敏，拟音苏东升，剧务张福演，剧中人刘刚由龙俊杰演播，沈西由夏芷欣演播，于爱水由陈兆雄演播，阿根由曹毅演播，老黄由王肖斌演播，小张由西慧华演播，吴兴龙由翁振新演播，吴七由张慧平演播，解说丁建华。 听众朋友，今天的广播剧欣赏节目就给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